第21集，我们被安排在一个豪华大酒店，自带个游泳池和大阳台，一个大床房比我家都大，奢侈。我并不跟巫前尘说话，一路上都冷着脸。刚才摔倒，我的胳膊擦坏了一小块，但因为我穿着长袖，所以他没看见。他怯生生地跟着我，对那个跟着的狗腿男人爱答不理的。等我在酒店收拾完东西啊，巫贤禅已经跟着他走了，毕竟收了人家的钱，不去听听情况也不怎么好，显得特别不敬业。我只好自己在浴缸里放松，把胳膊小心地搭在浴缸外面。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吃醋，第一次吵架，完全不知道吵架之后该怎么样。吵架之后该冷战吗？还是应该分手？分手有些不值当，毕竟还没有玩霸道总裁俏秘书。冷战吗？也冷了一路了，不理他我也挺难受的。那现在怎么办？给他找个台阶，我想着。还是等他给我个台阶。啊，爱情真是复杂，我叹了口气。早知道当时我多交几个朋友，现在也好有人商量。可惜我的微信联系人除了巫贤禅就是白沧海和白巫山，还有我的辅导员，根本就没人能商量。我已经对我刚才冷着脸一路上晾着巫贤禅让他可怜巴巴地跟着我这件事儿，感到有些后悔了。看他大老远孤苦伶仃跟我来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就是在家给我挣钱，也没个朋友，私房钱也藏不住，赚一千我收一千，想想也怪可怜的。更何况那个女人也怎么说呢，虽然她生猛到让我离了魂，但我感觉她没有什么恶意吧，顶多也就是闹着玩，至少比我最后一个家庭的弟弟善良多了。他又没有把我关在厨房然后往里面扔鞭炮，对吧？再说了，不管他们什么关系，巫贤禅现在都是我老公了，对吧？板上钉钉床上顶我的事儿，对吧？大不了晚上那个一下再套套话，两口子哪有过不去的坎儿，是吧？我的心理建设做得非常的好，好到我从浴缸里出来看见阳台上站着个漂亮穿红纱裙的女人，我都没惊讶，只是警惕地往后退了退。那女人手中夹着一支烟，顺着风吐出了一个烟圈，随风消散了。她站在阳台，看着也要消散似的。她见我出来灭了烟，转过来看着我问道：“ 生气了？”“ 哼，还行吧，也就一般生气。”“ 你还挺有意思。” 她笑了一声，从阳台一跃而下。 告诉他我们扯平了。 我扑到阳台向下看，他化成一只红色的奇形怪状的鸟飞走了。我松了口气，看了眼表，11:30，正是吃饭的好时候。巫贤禅还没回来，那个男的也不知道把他带到哪儿去了。我琢磨着我出去吃个饭吧，回来的时候给他买点什么小礼物，毕竟这么长时间也没买过什么东西。我给他发了微信，他没给我回。这城市比我们的城市要大，要更繁华。我出了门走了没几步就到了一个大商场，给他买衣服吧，他又不需要衣服，他想穿什么随便就变一件，更何况他大多数时候是猫，方便我撸，是不穿衣服的。那给他买个项圈，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肌肉发达、皮毛油亮、碧绿眼睛的黑猫，脖子上戴着一个项圈，上面挂着一个牌牌，刻着个名字，最好是个梳妆镜的形状，戴着个铃铛，另一端拴着一根极细的银色链子。不管他在做什么，进食、散步还是狩猎，只要我轻轻拽一下这根链子，他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了。等他变成了人， 这条黑色的皮质项圈在他白皙的脖子上，在他性感的喉结下面。跟我那个的时候，吊牌撞着铃铛叮叮当当的响，或者只要我想要做坏事儿，我就拽一拽这根链子，没准儿我能哄他叫我一声主人。我天马行空的想，等回过神来，已经走进了一家高端的皮具定制店，但我却有些犹豫了。我想起铃铛对猫咪的听力不好，又想起猫的脖子跟人的脖子粗细不同，万一它变身的时候没控制好怎么办？于是我又走出了皮具店。略带着点遗憾的我来到了首饰店啊。唉，项圈计划失败了，买个戒指也是好的。我看着我光秃秃的手指，随便拿起一个试着戴了戴，结果太大，顺着指尖滑下去，叮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弯腰去捡，却有一只手已经捡起来递给了我。乌贤蝉这只死猫把戒指递给我，殷切地说道， 相中哪个了？我给你买。 不必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谢谢。 哥哥有钱，你那个男朋友有吗？要是有，你怎么连个戒指都买不起啊？ 你看不起谁呢？难怪你这样的人没有男朋友，有两个臭钱了不起吗？店员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演戏，有点害怕我们把店砸了。你好，这个戒指拿来我试试。一个是镂空的猫形轮廓，一个是一只猫，脖子上嵌着一颗小钻。我其实一进来就相中了，但我怕这小钻石进不了乌贤蝉的法眼，所以才想着看看别的。不过现在正主来了，我也就正好看看他的意思。我示意他看这对戒指，给我买这个，我立刻跟我男朋友分手。 嗯，这什么呀，一对才5000块，你男朋友就值这些钱？买了。 他拿微信结账，然后带着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首饰店。 喂，你哪来的钱？交出来。 他把戒指套在我的手上，亲了亲说道， 今天的事儿给我翻个篇，我就给你交。 兄，还学会谈条件了？本来是多好的一只猫，就这样堕落了。 求求老婆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喵，下次一定先扶着老婆。 好啦，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不理你，但是我的胳膊都摔坏了，你也没有发现啊。 对不起，我当时牵着你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是感觉你比平时要稍微轻上那么一点。我当时想你早上也吃饭了，怎么睡了一觉就变轻了？结果一回头，我就发现你的魂魄站在原地孤苦伶仃的，我的心都要碎了，就没顾得上你的胳膊。我真心实意地爱着你的灵魂，对不起。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人，他在为他的爱意道歉。哼，狡猾的猫。 没事儿， 啊，交钱，翻篇。妈的，差点被他糊弄过去私房钱的事儿。